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6:0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院舍里面的院友啊，怎样可以鼓励他们打针呢？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 帮个长者评估了适合接种疫苗之后呢，都应该是要得到家人那个同意。 冯太你好。 我先生是院舍的院友来的，有一次我上去见到有些医生呢就在这讲解，那么有些人举手说打。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沙井和地下污水渠这类密闭空间会有沼气、硫化氢等毒气，开工前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危险评估和空气测试，负责人要依从合资格人士的建议做好安全措施，例如通风装置、个人防护装备，才可以发安全证书给工人开工。只有受过训练的核准工人才可以入密闭空间工作。密闭空间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查询请电劳工处2559-2297。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是下午的5:11，咁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你好。 你好。 嗱，疫情发生以嚟咧，咁啊，其中一个大家都几关注嘅一个场所咧，就系食肆啦。因为食肆咧，就大家都知啦，要都颇长嘅一段时间咧，要除低口罩去到飲食啦。咁究竟可以点样去到防疫咧？有啲咩嘅防疫措施咧？咁其实现行嗰啲嘅食肆啦，咁除咗话即系入嚟嘅时候系要去扫安心出行啊，或者系要量体温啊，要有洁手液啊等搓手液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咧啲台嘅分隔咧，或者系一啲嘅通风咧，现时都系有一啲嘅要求噶。咁包括咧就系台与台之间要有1.5米距离，或者一啲有效嘅分隔啦。咁而自从旧年年初以嚟咧，咁亦都有一个新嘅规定，就系咧系要有一个每小时6次嘅换气量啦，吓咁同埋咧，如果系冇办法做到每小时6次嘅换气量，咁可以咧用一啲嘅空气过滤器咧作为一个替补嘅方案。咁但系咧就系过去嗰段时间咧都见到有啲感染嘅群组咧都系咧喺食肆嗰度发生嘅，譬如今一波嘅疫情啦，早前又喺城望月楼啊，以至天后嘅陆田园等等咧，都出现过一啲喺食肆系怀疑系传播嘅一啲传播嘅感染链啦。咁今次咧就见到啦吓，专家顾问啊，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咧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咧，咁前日就系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啦，就讲到话咧，其实而家有啲研究就显示咧。Omicron 变种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并不是飞沫传播，而是空气传播。就话有些外国文献显示现在食肆用用来阻挡飞沫的胶板反而会令到空气更加难流通。所以要检视考虑是不是不要再用胶板，而是用一个 1.5 米的社交距离来到代替。大家应该要坐疏一点，又认为这类胶板是心理作用多于一切。戴希立， 我想呢就公道一点说，就梁卓伟医生呢就针对最近的疫情提出的建议呢，其实他就有3点的。就另外就有一个大前提。那个大前提呢就是说呢，他呢就觉得呢差不多呢动态清零咧，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咁咧即係最好嘅，梗係就個人衞生打針啦。咁不過如果呢兩個問題，再加上對食肆嘅一啲嘅新嘅控制咧，可能就比較好啲。咁佢新嘅控制嘅三點建議咧，就你頭先講咗啦，一個就係即係未必用膠板有效兼咧，就阻住啲空氣流動啦。第二個咧就其實坐遠啲係最穩陣，就即一點五米距離啦。咁另外一點咧，佢就覺得要有啲人情味、啲人性化啲嘅措施咧，就係係咪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咧？可以開放翻六至八嘅晚市，即係對於食肆咁，佢就有幾個建議，係、一籃子咁建議出嚟 嗱，當然啦，而家都見到好多嘅食肆咧，都係裝上咗一啲嘅分隔板啦，好多時係一啲嘅膠板啦咁。咁其實都隔住咧，即係唔同嘅食客啊，唔同台之間咧，就有啲嘅膠板去到阻隔噶。咁如果大家而家去到餐廳食飯咁。咁咧，可能有一啲嘅膠板咧喺啲台邊咧，可能大家又會安心少少啦，因為可能你隔離台嘅人咧嘅食客咧係你唔識噶嘛，亦都唔知道對方嘅有冇帶病啦咁。咁如果嚇即係有啲嘅膠板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防到呢啲嘅飛沫嘅嚇，咁令到大家可能都安心啲啦嚇，即係防止多啲病毒透過咧飛沫咧嚟到傳播啦。咁但係啊，而家最新嘅顯示係咪真係講緊Omicron 變種病毒會係空氣傳播勁咧？咁嗱上次咧有一成望月樓嗰個個案咧，咁就講到話最初發現病毒嘅空中服務員，咁就坐喺比較近門口嘅位置啦。咁後來又見到咧，其他感染嘅食客咧，都坐喺比較遠啲，同埋咧喺啲死角位啊。咁啊，專家袁國勇教授咧都去過視察啦。咁就講到話咧，係嗰啲死角位咧，嗰啲空氣咧就唔係太流通，有可能咧喺嗰啲地方嗰度聚集啦。咁變咗咧就都印證係咪一個空氣傳播嘅一啲例子咧。咁如果啊，即係如果真係咧係膠板嚇係冇辦法去到甚至係阻止嗰個嘅空氣流動嘅話，咁係咪真係要去放棄呢啲膠板分隔呢？咁但係如果放棄翻膠板分隔，要有 1.5 米社交距離，即係每台嘅距離嘅話，啊咁究竟又有幾多食肆可以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即係香港即係寸金尺土啦，好多嘅食肆其實比較細啲，點樣做到每台 1.5 米距離啦？ 所以如果坐翻 1.5 米距離又唔准用膠板呢，我相信呢開翻夜市都保唔翻，日市都死埋，即係可能會咁樣。所以依家啲人好多人都有議論紛紛咧，就究竟其實如果根據科學一個中庸啲嘅做法啦，即係應該咁講啦，係點樣會比較好啲咧？即係咁樣。 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咁大家平時見，平時去餐廳度食飯咁大家覺得呢啲嘅分隔嘅膠板啊，通常都係膠板啦。咁大家覺得點樣呢？如果係做緊食肆嘅朋友，咁大家如果即係根據專家所講啦，如果係要拆走呢啲膠板，改為咧就每台隔 1.5 米嘅距離，大家又覺得個情況會係咩嘅結果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噶。咁啊，戴希立啊，呢個時候就揾嚟一啲嘅飲食業界代表同我哋傾下啦。有稻苗學會嘅主席徐文偉咧喺電話旁邊啦。徐文偉你好， 雷宇哥，兩位主持大家好啊。 你好， 點樣睇今次梁翠偉教授嘅建議啊？ 哇！我哋業界聽到專家嘅建議咧，都係好震撼啊！好似一個核彈咧掉咗去飲食業咁樣，因為咧就專家講就係而家嗰個膠板咧就係阻礙個空氣流通啦，就必須要 1.5 米啦，先可以咧減低呢個 Omicron 病毒嘅傳播。咁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做飲食嘅都係寸金尺土，即係好難咧做到 1.5 米做到咧，即係變相咧，要間餐廳或者酒樓咧，係縮減咧三分二嘅台啊，或者座位，咁佢根本就生存唔到，完全咧，就算你開翻俾我哋做咧，都冇辦法生存。咁好多同業咧都話寧願結業咧，即係如果要咁樣實施咧，寧願結業咧都唔會開門噶啦。即係譬如嚟1000尺嘅雲吞麵鋪或者冰室，咁佢大約係30個座位度啦。咁如果要分隔 1.5 米咧，即係台與台之間嘅距離咧，咁佢好可能咧就剩翻10個座位。咁佢十個座位咧，根本上咧都冇辦法生存，只能夠淨係做外賣好過。但係做外賣咧，又唔能夠咧 可以支付到佢日常嘅營運成本，例如啊租金啊、燈油火蠟啊、員工嘅薪金咁樣。咁所以呢個咧都令到我哋業界咧好大嘅震撼。 嗯，一啲大型嘅餐厅啊，譬如快餐店啊，或者系一啲美食广场啊，都仲有可能咧就跟到呢个嘅建议啊吓。咁但系如果系啲嘅细嘅餐厅咧，如果你要呢啲嘅细餐厅每台隔 1.5 米咧，就真系呢个位置嘅数目即系大减啊，可能即系始终好多嘅成本啦、啊，即系人工啊、租金啊、材料啊咁。如果你话要少咗咁多位咧，可能一啲嘅细餐厅就围唔到皮啊，系咪咁啊？ 其实大中小型嘅餐厅呢都系围唔到皮㗎啦。因为佢当初呢就话租嗰、那个店铺嗰个面积嘅时间呢，佢计算嗰个租金嘅成本同埋系同佢坐到几多座位呢有直接嘅关系㗎嘛。咁但系而家话要缩减三分二嘅座位呢，系全香港嘅食肆呢系会少咗三分二啦，做就一定做到嘅。咁你试想想，佢当初有30个座位，而家剩翻10个座位。咁大家最忙嘅时间都系午餐、早餐同晚餐呢三段嘅时间啦。咁座位数量唔够嘅时间咧，咁佢根本咧都冇办法可以做到佢原先计算嗰个生意啊。咁佢点样生存呢？ 嗯。你点样睇隔板嗰啲嘢咧？即系譬如当初啦，都系一啲喺疫情底下咧，开始有呢个隔板嘅规定啦，吓容许你哋用隔板嚟到隔住啲台啦。你哋觉得其实呢样嘢吓我见其实有时咧，老实讲，有啲餐厅咧，佢咧隔板都真系比较细块嘅啫，即系可能咧，你都好多机会咧，可以即系直接同其他食客咧，就系侧少少咧，就系接触到啊，或者系啲飞沫可能喷到过去啊咁。其实讲到尾，真系有啲人觉得隔板系自欺欺人嘅啫。 其实咁样讲啦，我哋喺第五波叫做第五波呢个疫情咧，嗰、那个症结嘅问题咧，并唔系喺个饮食业上高嘛，只系一个外防输入嗰度咧出现咗漏洞，导致咧有一个机组人员咧就走咗出呢个社区咧，就将呢一个 Omicron 病毒咧带入咗个社区，跟住逐步咁样咧就传播开去。咁啊，政府就做咗一個手段啦，就晚黑就禁止晚市堂食啦。跟住啲專家就有出嚟講，一個就話要戴兩個口罩啊，一個就話要隔板要取消空氣唔流通啊。咁我明白大家都係為香港社會好，咁大家即係各位專家有冇諗過，即係佢哋嘅意見咧，都會令到咧啲社會嘅經濟啦、社會嘅民生咧有好大好大嘅影響。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嘛，係咪你話大家即係我唔係專家，我唔知個隔板個效用去到幾高，但係睇翻第四波到第五波呢九個時間咧，大家都係用緊隔板，香港都係處於一個動態清零嘅狀況，咁即係話咧個隔板咧都係有一個作用喺度。到而家有第五波啦，咁又有專家撲出嚟話隔板唔得，咁我哋又要咁，咁你即係事實上我哋飲食業並唔係一個傳播嘅源頭嘛。只要我哋做好一个外防输入把好关嘅话咧，我相信咧香即系而家我哋饮食业嘅措施啦，隔板啦，六次换气率啦，或者空气清新机啦、消毒液啦、量体温啦、安心出行啦，嚟紧就要客人要打咗针先入食肆咧，咁其实我哋嗰个防疫嘅标准咧已经系好高好高嘅，咁希望啲专家或者政府都要明白我哋嗰、那个即系生存都已经系好困难。 徐生，我听你咁讲咧，我哋先唔好去掂动态清零系咪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先啦。我哋当我哋而家要动态清零先。咁咧，你就提出咗咧，就有成四五个措施嘅。咁就唔系单一个措施去睇问题，即系嗱，包括咧个人卫生要做好啦，但系又要打针啦，就要从源头入手，就唔好有我即系啲疫情嘅输入啦。咁然後咧，我哋又要解決個空氣嘅流動。咁當我當空氣流動咧，就唔係淨係靠啲板間啊，或者1.5距離嘅，即係仲有就係你哋要換空氣啦，即係等等。咁然後喺咁嘅基礎上邊咧，先至再考慮個距離同埋板間，即係咁樣。咁如果是第一樣，可能影響比較大嘅咧，係咪可以有其他幾方面可以有一定嘅補救咧，似乎你哋都覺得應該咧，就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就唔好淨係單一針對住 就好似碎片化咁，大家失驚無神啊！諗咗一個措施出嚟咧，就變咗呢個措施啦。你哋又處理唔到嘅咧，就真係變咗不可能嘅任務啊！就變咗係即係你哋係咪個意思就係咁樣？ 我哋絕對係咁樣睇法啊，因為即係。全香港嘅食肆要做 1.5 米嘅間隔咧，根本係真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嚟啊！根本就係啲食肆係生存唔到嘅。咁啊，唔好話政府有幾多資助啊，其實我哋業界都唔係好想政府資助，我哋希望可以俾我哋正正常常做生意，亦可以做到防疫，呢個係我哋業界咧整一個共同嘅願望。咁啊，至於專家話好零碎，得閒就出嚟講下依樣，得閒講下嗰樣咧，明白嘅，因為大家都係關心香港，熱愛香港。咁但係都要理解我哋個行業個生存啦。 但我順帶問一下你咧，六至八即係適度地開放，你哋對於呢個建議又點睇啊？ 其實咧可以咁樣睇嘅，我哋喺過去咧其實都做咗個疫苗氣泡啦，分為大家叫做 A、B、C、D 類食節啦。而家 A 類冇咗啦，因為都要打針啦。咁其實可以根據翻咧，我哋當初定立嗰個疫苗氣泡咧，就分時段俾延長啦。咁例如 D 類食肆，其實員工已經打兩針啦，所有客人咧就打一針啦。咁啊，十人台要三分二啊，三分二嘅人客要打針，三分一可以唔使啦。咁喺呢一度可以修改一下，即係全台十二人都打咗針啦。舉例，咁你咪俾佢做到十點咯，或者八點啦，或者九點咯。C 類食肆咁啊，其實客人同員工都各打一針啦。咁佢冇做到咁足，咁你咪俾佢開到八點同七點咯。B 類嘅未打針嘅，你咪就做到六點咯，即係可以按翻依一個疫苗氣泡咧，佢分為即係佢劃分佢嗰個營業時段長短啦，咁又可以俾到業界生存啦，又可以鼓勵多啲市民咧去打針，譬如佢想晚市，我想夜啲同班朋友，咁你咪打針咯，係咪？或者啲員工打兩針咯。其實我哋業界好早即係喺四月份已經開始咧，已經推動咧就接種疫苗啦，包括我哋自己嘅從業員啦，同埋啲客人。咁其實都好大力去推動，咁目的都係希望大家都去打針嘅。 我想問一下你咧，依家即係 1.5 米，依家未知道即係政府會唔會採納啦。另一方面咧，就會唔會俾你哋開翻夜市或者六至八，正如頭先講循序漸進咁開翻。咁你哋依家係咪即係個心情啊？點即係依家坐喺度十五十六，等到年初三先揭曉，係咪即係點樣做法咧？你哋依家？ 當初十五十六啦，有幾晚都瞓唔著啦，即係大家就唔知年初三開唔開得到啦。係唔係要即係提早要行一個疫苗氣泡，即係人係要接種一針啦。咁至於頭先有即係所講咧，有專家走出嚟講話要 1.5 米，咁我可能你話要有 1.5 米先開得翻嘅，我諗咧都其實有開等於冇開，其實你都唔需要俾我哋開，我哋都其實整個業界都可以結業噶啦，根本都冇可能做得到。 明白，好啊，多谢晒徐文伟啊，多谢你啊，系徐文伟咧就系稻苗学会主席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对于今次阿梁卓伟教授嘅建议，就系话食肆就系唔好种胶板啦，就系改为咧就每台都要隔咧1.5米嘅一个社交距离。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钟先生喺度，钟生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系啊，阿主持同埋嘉宾主持好。 你好啊，请讲。 咁我听到阿梁专家咁样讲咧，真系好震撼咯。嗱，我唔知道即系呢个系咪真系有事实根据啦？但系我觉得起码有呢个胶板隔住咧，我会去餐厅度食嘢。 嗯。 如果将来真系冇隔板或者呢个透明胶遮住咧，我一定唔会去。 嗯、即是有 1.5 米你都不去，是不是这样？即是隔开一 点。1.5 米呢，刚才那位那位专家讲了，都是说没可能的。除非 好像飲食业界啦。 是啦，好像医学院里面他吃饭可以有 1.5 或者在礼宾府可以 1.5 米之外呢，我想没有哪个地方可以 1.5 米的啦。咁所以我宁愿他呢有返个隔板，即是有返呢个胶板遮住。因为如果你好像两个人你入去吃饭，咁對面嗰個你唔識嘅，咁你冇咗個膠板，佢咳一下你都驚啦，係咪啊？咁你點知嗰啲空氣會流咗去邊度啊？咁同埋而家佢係講就係話根據外國嘅報道係咁啫，咁你香港未必會係咁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論據咧，要再揾多啲

從科學上咧，加板有冇用呢、這個第一個就要論證啦。第二加板有冇影響空氣流動又係要論證啦。咁同埋第三個問題咧，就我哋點樣可以用個空氣流通得好啲咧，嚟對沖翻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地方即係逼逼夾夾嘅問題。不過即管係咁講都好啦，我相信有兩個問題咧，就點解啲依家啲市民對於呢個建議有少少抗拒咧、 嗯？ 一個就心理上嘅問題，因為有膠板就好似心理上安全啲，即系呢個咧就即系科學上有冇根據？依個另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咧就係食肆嘅問題啦，因為佢哋習慣上依家透過用膠板咧，就使到比較多人喺度做，除咗係生意嘅問題之外咧，突然間你一喐咗依個擺設咧，話唔準用膠板，而家點？唔係除咗少咗人之外咧。我相信整個諗嘢方法會變曬，同埋咧真係會幾影響佢哋嘅生意。咁佢哋都希望咧，係咪可以有一個中庸啲嘅做法？我覺得、 其實而家見到好多餐廳咧，咁佢哋可能啲位置都仲係坐得比較逼一下嘅。咁只係咧就係有一啲嘅膠板，咁就叫做符合咗當局要求佢哋嘅規定，就係所謂有效分隔啦。咁但有時咧，即係大家真係去到啲餐廳，真係逼到咧。同隔離唔識嘅食客咧，都真係坐得好近嘅，咁所以有時都會諗啊，呢啲膠板係咪真係有用嘅咧？咁即係當然啦，防疫係好重要嘅嚇，即係究竟呢啲膠板係咪有用咧？要等啲專家去到論證啦。咁但係係咪又即係需要去到好似梁卓偉教授所建議啊，唔好用呢啲膠板啦，改曬做 1.5 米距離咧？咁呢個頭先戴起立嚟就討論咗啦。 我諗仲有一個問題咧，永遠我哋嘅措施咧都係零同一百，係咪淨係得兩邊嘅做法？舉個例子，如果話我哋可以容許膠板，但係即係只要佢唔係話影響個空氣流動，但係咧就唔好坐到隔離有塊膠板，隔離有人你隔位坐，咁即係有冇一啲中庸啲嘅做法？我相信呢個都係值得考慮下。 咁呢個建議嘅出現嘅時間就正正就喺政府禁咗食肆晚市堂食嘅時間啦，咁所以都有更加令到咧啲食肆係個情緒上咧真係有啲不滿。 係啊，依輪候我都去到都係覺得好怒嘈嗰啲人係啊。 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1啦，咁如果大家有咩嘅意見，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咁啊，戴希立啊，而家電話旁邊啊，請嚟一位工程界嘅人士，就係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袁柏良工程師啊，袁柏良你好。 阿余生， 你好啊，陆宇光大气流， 你好，你好，你点样睇下梁卓伟教授嘅建议啊？ 嗱，其实我哋睇翻少少历史啦，喺呢个间板咧，系喺2020年出现见到嘅， 系。 咁我哋小组都系喺2021年成立啦，咁呢啲都唔紧要。其实系呢啲咁嘅间板系当时嘅专家嘅睇法。主要作用咧系用嚟隔开嗰啲所谓近距离嘅飞沫啦，因为当时都讲嘅系飞沫传播啦。咁呢個就如果用換氣量咧，呢啲飛沫咧其實係所謂係比較重啦，係比較唔容易去用換氣量嚟稀釋嘅，所以咧係一個 1.5 米距離啦，因為用個替代方案用個間板嚟做啦。咁但係就佢當然有一個作用啦，但係今次提出嗰個課題咧，就係、是、其實就話啲間板會唔會影響咗氣流？係。咁我哋睇嗰啲研究咧，如果啲嗰啲所謂間板呢，如果唔係上到頂或者貼到地呢，其實佢對室內嘅直換氣量呢影響呢應該都唔係大得好緊要嘅，因為其實早前都已經有一啲研究做過，如果啲板係落到地板上到頂，即係變咗間房，咁係要分開處理。咁而家今次要睇嘅就係正話你兩位都提到啦，個空間裏面嘅板間係唔係會令到啲空氣冇咁流通呢？咁因為在都有好多因素影響，板間嘅高低，佢下低有冇間道啦，空氣嘅流向啦，空間嘅換氣量啦，座位嘅安排啦，所以好多因素影響，所以我哋小組咧其實都應該都會啊，其實係攞多啲資料去研究一下，到底呢啲咁嘅間板係唔係真係影響得氣流咁緊要？ 嗯， 因為我哋都知道，正話提過啦。如果推行不同的抗疫的措施呢，都是有会影响各方的、无论食肆、他们或者去那些人啊、食客啊或者食肆都会有影响的。 系啦，头先你都所讲啦，咁啲隔板咧，如果系比较高嘅话，系有可能影响到个空气流通嘅。咁但系而家调翻转啦，啲隔板本身系即系挡飞沫噶啦。咁但系又见到好多食肆又真系咧，嗰啲隔板系比较细块一啲啦，又或者系人同人之间咧系其实冇乜分隔嘅，即系可能你系要喺个台面上面咧先至有隔板嘅啫。咁其实咧你人同人之间咧都仲系好容易可以即系飞沫接触到啊。咁呢个系又系另一个要平衡嘅地方，即究竟你想大快啲个隔板去到隔飞沫，还是细快啲隔板去到确保空气流通咧？呢个可能系要一个平衡嘅一个位啊，系嘛？ 呢个系啊，我相信都系，因为其实如果你做啲咁嘅措施咧，都要付出代价啦。譬如你话即系掹晒啲隔板，嗰啲隔板去话咧，咁可能就锁得太疏咯。咁锁得太疏，你细嘅啲茶餐厅根本相信生意都比较难做。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咧。教授提出嚟嘅咧，都系啲提议嚟嘅，咁大家都系提出提议去讨论啊，集思广益啊，即系冇话同意或者唔同意嘅。所以小组我哋都倾过咧，我哋会安排一啲会，攞咗呢啲咁嘅所谓研究咧，去探讨一下吓。咁我但系咧，我要强调一点咧，其实我哋唔可以用我哋以前抗疫嘅方法嚟做，因为 Omicron 其实系前所未见嘅。世界各地嗰個感染率真係好強嘅，咁我諗啊，教授提出嚟都係即係比較上心啦，對於嗰個傳播嚇。咁我相信咧，就如果大家要做呢啲措施嘅話咧，真係可能會影響大家嘅。咁但係我哋會認真去睇睇啦，亦都唔會冒冒然去做某一啲嘅措施啦。 咁即系你哋呢个工作小组嚟紧就要去到，即系譬如攞一啲外国研究嘅数据，或者自己再做一啲嘅研究，去到研究呢个隔板与即系空气流通之间嘅问题咯，系嘛？ 我哋会去尽快睇一睇啦，因为我哋都系建议俾政府或者处方嘅，因为个个都系提出一啲建议啦，咁佢哋建基于不同嘅研究啊，或者一啲睇法啦，吓，咁呢个都系在都要啲时间去睇一睇嘅， 系。 不过我其实咧，阿袁生你嘅讲得好好咧，就其实而家我哋任何措施咧，都系有代价嘅，唔系冇代价。只不过我哋就系边样大边样细。咁你又提出一个好好嘅睇法咧，就话咧，板间就防飞沫啦，空气咧就流动咧就变咗嗰个板间几高几矮或者点样设计嘅问题啦，距离啊嗰啲等等咧，其实。再加上個業界爭唔爭取得到，其實有一個好多角度睇咧，就得出一啲未必完全係相輔相成嘅睇法，可能係相反互相制約嘅睇法，就需要有一個平衡嘅，或者要對嗰個病毒咧要有一個比較即係精辟啲嘅了解咧，先知道我哋執埋邊邊會可能好啲。咁所以淨係換氣小組去檢討，可能都唔得嘅喎，可能即係。都要考慮一個綜合性啲嘅諗法嚟嘅喎。 啊，你其實提出得幾好嘅，因為我哋都會係聯同其他專家去睇嘅。 係， 因為小組都係一啲專門嘅人士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話即係多到好大嘅，所以叫小組，唔係所有人。所以我希望咧就大家有機會咧就各方都可以坐低。 係，即係唔好單一角度，即係一個比較多角度去睇個問題。係 啦，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袁柏良啊，睇翻呢一波嘅疫情咧，咁其實亦都再出現一啲嘅食肆傳播嘅情況啦。咁你哋係咪都有研究咧？即係各個嘅食肆傳播嘅個案，咁其實有得出一啲嘅結論，譬如話係Omicron 呢個嘅病毒有咩嘅變種病毒嚇，有咩嘅特徵，使唔使喺一啲嘅防疫措施上面？有所調整，會唔會研究呢啲嘢咧？ 我哋有睇過因為我哋冇去睇過兩個個事件啦，一個就係望月樓，一個就係綠田園啦。咁我哋都兩個事件發生咗之後咧，我哋都即刻開咗會，好快，即係小組亦都好合作。咁我哋就收到處方俾我哋一啲資料啦，譬如佢度過嗰啲情況係點啊，睇嗰啲運作點。我哋其實見到咧係譬如望月樓咧。佢係嗰啲分封係比較唔均勻嚇，嗰啲先封，佢因為佢一開咗二之後咧，佢裝修完咧有啲封啊分咗去另外一邊，咁同埋一啲房間嘅換氣量都係唔足嘅嚇，咁所以就有一啲比較特別嘅傳播喺嗰度出現啦。咁至於綠田園咧，亦都係一啲運作上嘅問題。綠田園咧，我哋得到嘅消息就係話， 佢嘅先锋机系净系冇开。咁室内咧，佢有四部嗰啲冷气机咧，就开得两部，可能系早餐嘅时间。咁其实我哋睇到一个普遍现象咧，就运作上面咧都要加强嘅。点解咧？就系话啲机唔好熄，开着佢吓，喺呢个高峰期，大家都真系唔好落场嘅时候咧。唔係咩唔知咩原因啦，唔係慳電啊，或者係因為好手尾啊、環保啊熄咗，但係咧就可能冇開翻嚇。咁、譬如我自己去食肆，我都會自己睇睇嘅，到底佢啲機有冇開到啊咁樣嘅嚇。咁、我相信好多食客都自己可能為咗保障自己咧，都要留意一下呢方面啦。 咁你点样理解即係疫情都延续咗差不多两年嘅时间啦，咁都仍然有啲食肆可能喺呢啲遵守呢啲規定上面做得唔係太好嘅地方呢，你点样理解係咪需要去到加强巡查呀，定係或是支援佢哋呀呢个角度呢？ 嗱，我哋其实喺食环署推出咗呢啲措施之外呢，呢啲換氣呢，咁處方呢亦都不时有巡視嘅。咁當時初初咧就好多勸喻形式啦。咁如果係而家去到咁嘅緊張時候咧，處方亦都會去，我相信會加強巡查啦。咁亦都可能會即係嚴厲一啲嘅執法啦。因為其實就大家鬆懈咗咧，就如果唔收翻緊啲咧，好多時就會有機會，譬如有感染出現，就大家都唔好啦。食肆又要停，跟住食肆員工又要檢疫。我相信大家都唔想咯，咁希望大家一齐携手，我觉得就系话，即系有啲规则大家要跟啊，去跟住，咁啊比较好啲啦。譬如安心出行，有好多而家俾人哋告啦吓，罚钱啦，咁其实过往系劝喻啦，咁而家发觉有好多即系如果咁耐落出嚟，可能大家都有啲松懈，咁样变咗嚟讲咧，就即系执法强啲都系一个方法。 袁生，即系话你头先个建议咧，就引起我一个即系想法，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咧。就其实换气咧就一个总嘅概念啫。你就话讲咗都好多细致嘅问题，分封啊，啲点样即系先锋啊，啲死角位啊，点样可以等佢唔好变咗箍住晒啲气喺度啊，等等咧。其实好多人咧就。以前就冇咩留意呢啲問題嘅，即係可能啲細節，佢未必想犯規，即係佢可能冇留意呢啲細節。咁我諗應該咧做多啲，即係我哋預告式嘅原則咧，就好過事後會罰。我覺得咁可能會更加好。 係啊，我諗呢、這個公眾教育可能同埋呢個對個食肆嘅一啲提示啊。我谂都会做多啲嘅，咁其实喺处方咧亦都出咗信俾出咗公告啊，出咗公告就系话提醒啲食肆嘅负责人啦、对于佢员工嘅教育啦方面都有做咗功夫嘅，咁呢方面可能我哋小组会倾倾啊，睇下需唔需要再去加强啦，因应住呢个Omicron嘅疫情嘅情况。 好啊，唔该晒袁柏良啊，多谢你。系袁柏良咧， okay. 就系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嘅主席嚟噶。电话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约会之后去尝试送一个女仔去搭车，我哋可以点讲咧？英文我系好会话。I'll walk you to 一个地方，同你一起行过去。一个地方就是呢 I'll walk you to, 譬如我说送你去车站， I'll walk you to the station, I'll walk you to the station。如果你说我会送你回家，同你行回家， I'll walk you home, 同你一起行去学校就 I'll walk you to school, OK? 那如果揸车又怎么说呢？不如車你翻屋企啊，咁咧你可以話 ，Can I give you a lift? Can I give you a lift? Okay, lift, L-I-F-T. Can I give you a lift? 可唔可以咧送你咧？亦都可以話咧 ，I'll give you a lift. Okay, 我車你翻屋企啦。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在北京长新店分发新青年的刊物，呼吁工人要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好，自由风，自由风咧，继续讲紧食肆嘅防疫措施啊！我哋嘅电话1872311，听听电话旁边嘅听众阿黄先生先。黄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好。咁其实都听咗好耐电台都关于呢个话题。咁有少少想即系都请教大家，可能你资讯比我多啲啊。我知道咧，抗疫之初咧，我哋又话唔戴口罩有个 penalty 嘅，即系有代价啦吓。咁但係到呢個 moment 我都唔知嗰位即係播毒嘅人士啦，佢個 penalty 係啲乜嘢呢？佢清唔清晰㗎？其實即係好奇怪，冇理由佢做錯一件事要我哋找數。唔好只係講話我哋普通市民啦，就算佢自己行業都受好大打擊啦。咁我諗每個地方都有害群之馬㗎。咁佢冇理由因為佢一個人做錯，連佢自己嘅行業都俾人哋去懲罰咁樣㗎嘛。咁變咗就即係我相信即係我可能同食肆嗰 1.5 米可能就未必有關係，即係打呢個電話即係有少少離題。咁但係好似冇人再講呢樣嘢嘅喎，呢個熱度已經係咪冇咗呢？ 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嘅電話嚇。咁嗱，當然啦，即係航空公司嘅機組人員嚟到香港咧，嘅即係當初就係容許佢哋可以居家隔離啦。咁而家有機組人員出街食飯嚇，去到傳播咗病毒俾其他嘅食客，咁係咧涉嫌違反咗規定嘅嚇，即係佢航空公司嘅規定。咁政府亦都講咧話，佢哋都會睇究竟會唔會有相關嘅法規啊嚇。可能是相關的人員是違反了呢，咁就但是都要等呢，就是政府的一些調查啦，咁呢個先再得出結論啦。好啦，我哋又聽聽另一位嘅聽眾，有陳女士喺度。陳女士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主持。我只係呢想講呢，其實嗰 1.5 米呢雖然唔係好即係適合啊，應該都冇乜機會做得到。反而呢我自己覺得呢，即係究竟政府嗰、那個措施呢是究竟想俾業界有一個生存嘅空間，大家都有共存嘅即係有得搵食之餘，咁即係普通市民如果佢有疫苗氣泡嘅話，咁就不如盡早，我哋就早個新年之前咁就做咗佢啦。你有憑證嘅話，你咪先至入去 1.5 米食囉。咁等業界佢哋又唔需要過一個苦年頭啦，咁普通市民又可以即係開心下。但係即係我覺得喺呢段時間裏面呢，都好多人想為咗出去消費而特登走去打針。反而頭先嗰位聽眾佢話要追究邊啲人冇戴口罩喎，其實我覺得一係就係政府講清楚啦，你冇疫苗護照嘅話呢，你就冇出去消費。同埋如果你真係感染咗嘅話，就算你有戴口罩定冇戴口罩，你唔打針你就閣下自負啦。即係話你嘅醫療嘅費用呢，就唔該你就自己俾，就唔好拖累咗成個即係社會，一嚟又通唔到關，可能有對有啲人冇乜所謂，但係即係經濟上面呢，對其實有好多旅遊業界啊，就算航空界啊，或者做服務業嗰啲呢，啲人都好慘囉，我覺得。 明白。 即係一定要迫在眉睫嘅話，大家市民要同心囉。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女士嘅電話，我哋聽多位聽眾先再討論啦。有楊先生喺度。杨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 系我好简单啫，我自己睇法就系、是、呢、這个政策当然系对嗰啲细嘅食肆，即系即系谋杀咁仔啦，系咪先？啊，咁即系既然系 Air Force 系重要嘅，我反而会建议系，即系政府会唔会系 sponsor 多啲钱咧，去俾啲细嘅食肆去加啲抽气扇啊，等个 Air Flow 会好啲咧。啊，因为啲 virus 都喺个空气嗰度啫，如果有抽走啲空气嘅，嗰、那个速度系高啲嘅，会唔会好啲咧？ 明白，好啊，多谢晒杨先生嘅意见啦。咁啊，大希立埋头先有听众就提到话咧，就系、是、不过而家即系呢个系唔用胶板吓、啊、去相隔 1.5 米社交距离，暂时都系啦。阿梁卓伟教授自己嘅建议啫，咁就未系一个政府嘅政策嚟嘅。不过头先就有听众讲到话啊，不如早啲就开翻啊，就又以疫苗气泡为基础去开翻啲处所嘅营业啦。咁呢个都系政府嘅讲法嚟嘅，即系希望咧就系、是、会唔会系年初三完咗呢一轮嘅社交距离措施，就以 疫苗氣泡為原則咧，就係逐步放寬啲處所嘅營業。咁但係咧就仲記得之前疫苗氣泡嘅討論啦嚇，咁啊好多人就驚一啲未打針嘅市民咧，可能就被限制咗佢哋去到唔做唔同活動嘅一啲所謂自由啦咁。亦都頭先有聽眾都講到話啊，不如都用一啲唔同嘅方法，譬如要求佢哋即係付翻自己嘅醫療費，去到嘅谷針啦，即係所謂咁。咁呢個都係外國一啲地方咧嘅一啲規定嚟嘅。咁呢個點睇咧？應該 我咧就如果將個問題將佢即係比較誇張啲去講咧，其實就係討論樹木啊，討論森林嘅問題。即係話咧，你係一個個好具體嘅措施做同唔做，當然呢個都重要啦。但是我哋嗰個策略係點樣做呢，其實就冇乜討論嘅。即係話嗰個女士佢提出個問題，其實係一個策略嘅問題嚟嘅。即係嗰個疫苗氣泡係咪依段時間都已經可以進入，而唔一定要等到年初三之後呢？咁我相信呢個呢就即係話，其實嗰幾位聽眾打入嚟都係好多民間智慧㗎，我諗嚇。 好啦，咁我哋或者將呢個民間智慧繼續討論咧，究竟點樣防疫落去啦嚇。好啦，我哋聽聽咧就係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咁至于较早前咧，屯门屯起路嘅爆水管已经清场，屯起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会街一段嘅全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嘅龙尾就喺濠涌。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218跌165点，总成交金额是1053亿4000多万。恒指即月份夜期24242点升53点，成交张数超过18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465.6跌7.8，盈富基金24.34跌1.4，美团216.6跌4蚊，阿里巴巴128.5跌8毫，汇丰控股55蚊升4.5毫，银河娱乐45蚊升2.95毫，恒生中国企业85.8跌7.8，金沙中国21蚊升2.68，比亚迪股份268.2升4.4，友邦保险83.2跌3。五大升幅股份：丝路物流控股、金轮控股、菲斯达科技、中国信息科技、诺辉健康。五大跌幅股份：唐记控股、宏强控股、积木集团、MyTelTech、明视快想。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9，日元114.4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1，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港金报1693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0.74美元，卖出价1822.4美元。港汇指数95.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住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就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彩虹隔音屏，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观塘入口的龙尾近住丽港城观塘绕道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龙翔道去观塘之前黄大仙中心段就曾经有意外事故，现时那道的意外事故就清晒场，交通都没什么挤塞了。咁但係近住北假山至到泽安村嗰段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係较为繁忙嘅。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都多车，龙尾去到亚街路街。新界呢，屯门嘅屯起路较早前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啦，介乎屯兴路至到屯会街嗰段呢曾经有封路措施，封路全部开返㗎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近住市中心至到黄珠路嗰段较为多车。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北港至到康湖居段交通仲系繁忙嘅。仲有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亦都系比较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近住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嘅疫苗接种中心咧，喺九龙塘啊、九龙湾啊，都陆续系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系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咧，系会市民系好踊跃去希望去 book 到时间时段去打针嘅，系趁呢个机会将嗰个接种率同埋覆盖嗰个群组啊，最紧要就系、是、可以帮我哋做到嗰个免疫嗰个屏障，免疫个屏障系可以帮我哋保护到每一个人。都希望不需要因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变成一个重症。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全城抗疫。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好，时间嚟到晚上嘅6:41啦，咁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啦。咁呢个时间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咧肉丸啊。咁大家咧可能咧唔少嘅香港人都好中意打边炉啦、烧嘢食啦。咁肉丸咧，各式各样嘅肉丸咧，都系好多香港人咧好中意喺打边炉同烧嘢食嘅时候都用上嘅食材嚟噶。咁同埋譬如话系粉面啦，更加亦都系好多人咧都会系嗌一啲嘅肉丸嘅粉面啦，咁样都会有嘅。咁但係呢，有时都会睇啊，而家咁多各式各样嘅肉丸，咁究竟有一啲係咪真係佢所讲嘅咁样嘅肉丸呢？譬如话龙虾丸咁，哇，我心諗哇，我哋即係平时去街道食碗粉面都有龙虾丸，即係如果用龙虾整呀，咁都几劲喎，咁但係睇落又价钱又冇特别贵咗喎，咁究竟係咪真係龙虾肉嚟嘅？呢个都係真係可能唔少人心里面有个咁嘅疑问啊。但係啦， 我諗应该是特别贵了，都冇龙虾就有机会系一个问题。我想呢个问题咧，其实都讲咗好耐，因为咧，我记得最 最突出一個例子咧，就係當年咧發現有一間咧以賣牛丸好出名嘅鋪頭咧，最後驗到咧就裏邊咧一啲牛都冇。 係啊， 咁啊嗰時大家都嚇一嚇，因為嗰間係好出名嘛，啲牛丸好好食嘅。咁我記得當時咧就好多人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有個議員咧就覺得冇乜問題，佢話咧菠蘿包夠冇菠蘿啦，雞尾包冇雞尾啦，即係咁樣。咁我但我以為嗰時解決咗咧，就即係咁樣應該唔得嘅，應該可能要喺嗰啲標籤上面有啲限制咁樣。啊，依家出走咗出嚟，又係龍蝦丸就冇龍蝦，就牛肉丸啊變咗豬肉。咁啊，咁啊，依個有問題喎。因為點解咧？可能我食牛丸嘅原因，因為我唔食得豬，即係咁樣。結果咧，原來食完牛丸之後，全部係豬嚟。咁你呢個真係都幾大問題喎，真 係。咁啊嗱，講緊嘅就係消委會啦，消費者委員會咧，咁啊第一次對於肉丸咧進行一個基因測試啊。咁就喺市面揀咗十款嘅龍蝦丸嘅樣本嚟到檢驗啦。咁就驗下佢有冇一啲嘅甲殼類動物嘅基因啊。咁就發現咧，竟然咧十款揀出嚟嘅龍蝦丸嘅樣本都揾唔到龍蝦應該有嘅甲殼類動物嘅基因啊！咁即係話龍蝦丸就真係唔係龍蝦肉咧去到做噶啦。咁至於頭先你講牛丸啦，咁今次消委會咧亦都係揾咗十四款嘅牛肉丸啦，同埋六款嘅牛筋丸啦。咁發覺咧只有七款嘅樣本咧係真係100%係牛肉嘅基因啊。咁而其他咧都係混雜咗，譬如係豬啊、雞啊嘅一啲情況。咁其中一款咧最少比例嘅牛肉丸咧，牛嘅基因只係得13%嘅啫，雞嘅基因。雞嘅基因係成87%啊！當然啦，即菠蘿包就冇菠蘿噶。咁但係叫得做龍蝦丸同埋牛肉丸，如果真係一啲嗰個肉都冇嘅時候，咁第一可能消費者就覺得即係被騙啦嚇，或心理上或者點樣都覺得被騙啦。第二就係其實相關嘅製造商或者零售商有冇一啲法律責任可能要負翻嘅咧？ 唔係，我諗呢個咧就啱啱要問一下我哋啲訪問嘅嘉賓啦。不過我覺得依樣嘢只係證明到一樣嘢，就係香港或者中國人嘅食物化學咧，應該係世界上好高超。 咁要睇下究竟係咩肉啦，即係可能佢用其他肉去到代替啊，或者其他方法去到處理啊，咁未必係即係一啲人工嘅方法嘅嚇。不如都問問今次做調查嘅消委會啦嚇。嗱，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聽眾都可以打電話上嚟講下對於今次消委會嘅調查發現有咩嘅感覺，有咩嘅睇法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喺度啊。黄凤娴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点样睇 肉丸啊？ 系啊，点样睇今次？即系你哋讲下你哋嘅调查先啦。不如点样睇今次龙虾丸完全冇龙虾肉嘅咧？ 系噶，咁我谂大家都知道，其实肉丸咧系香港人好多人食嘅。不论系男女老友啦，打边炉啦，或者系 BBQ 啦吓，即系烧烤嗰阵时咧，都好多时食到肉丸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检测下肉丸究竟佢嗰个基因，因为以前亦都有头先你有讲到啦，嗰啲报道上系原来系冇嗰种肉嘅，咁完全系唔符合消费者嗰个一般理解啦。咁同埋我哋都会睇翻下咧嗰个营养嘅成分嘅。咁所以咧，今次我哋测试咗60款嘅肉丸咧，里面咧就包含咗20款系包括牛肉丸啦、牛筋丸啦，跟住然后咧鱼蛋啦、龙虾丸啦、贡丸啦，同埋呢一个墨鱼丸咧，每样都测试咗10款，里面包括咗系预先包装同埋一啲我哋叫散货啦，即系即时买嗰啲非预先包装嘅肉丸。咁但系咧，我哋咧就发现今次嗰个结果咧，都系非常之令人失望嘅，因为咧一般消费者嚟讲咧，其实对嗰种丸嗰个名咧，其实会有一个合理嘅期望，就系话如果我系牛肉丸，佢就系大部分系牛。牛筋丸都是大部分是牛，或甚至是全部都是牛。鱼蛋是属于龙虾，是真的有龙虾的成分。咁但是呢，今次我哋有几个重要的结果是睇到的。第一，龙虾丸呢是全部是检唔出甲壳类的动物基因。咁即是话呢，不论是虾啦、蟹啦，又或者是龙虾自己本身呢，都是找不到这一方面的基因的。 我想问你们有没有验埋那这些龙虾丸究竟用什么做的呢？ 我们没有验到，因为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看回究竟它有没有那种肉类嘛。所以呢，我们就即是它 之後係用乜嘢肉去做呢，我哋就冇再去探究啦。咁、okay. 另外呢就是、我哋去睇返牛肉啦，牛肉丸同牛筋丸呢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有好多有宗教信仰嘅人呢、 啊、 如果你係貪雜咗其他肉嘅話呢，佢哋真係會好唔開心嘅。咁、 嗯 啊、所以呢我哋就會睇返、牛肉丸同牛筋丸呢究竟會唔會有豬啦或者雞啦。咁但係發現呢得20款裡面呢得7款呢係百分百係牛嘅基因。咁另外嗰13款呢有7款呢就係、是、有豬嘅，有5款呢就有豬加雞嘅，有一款呢就係、是、最多雞肉添，就係係有雞肉嘅，就係佢個成分呢就87%，反而係牛呢就淨係得13%。咁即係雞多過魚，咁不如叫佢做雞丸好過牛丸啦。咁所以呢就係呢一個就我哋睇到牛丸同埋牛筋丸嗰個問題啦。咁另外啦，我哋就會睇到呢一個墨魚丸啦，因為大家聽過墨魚丸呢都會覺得應該係全部都係墨魚啦。咁但係呢我哋發現都唔係咁嘅，十款裡面呢有三款呢係唔錯嘅，係百分百係墨魚丸嚟嘅，但係有七款呢就係魷魚嚟嘅，即係有魷魚嘅基因，咁、那個含量呢由55%去到100%。咁即係話呢有一款呢其實佢應該叫做魷魚丸，就唔係叫墨魚丸啦。咁而跟住呢就係、是、魚蛋啦，咁魚蛋呢全部都係用魚做嘅，不過呢就係、是、可能就會係參雜咗好多唔同嘅魚喺入面啦，因為呢我哋係發現到呢九款，即係十款裡面有九款呢個魚嘅基因呢係多過一個品種，咁而其中三款嘅魚嘅基因呢仲多過十個品種以上，咁即係話可能係十種唔同嘅魚肉溝埋一齊嘅魚蛋嚟嘅。咁、而最後尾貢丸啦，貢丸就反而好啲，咁佢全部呢都是有这个猪的基因，因为很多时候贡丸都是用猪做的，即是猪肉做的，但里面呢都有五款是含有这个鸡的基因，所以呢吃这些肉的时候呢，其实消费者可能是吃其他不同的肉，即是我们叫参杂肉 的鱼丸，即是的肉丸的机会是非常之高的，特别是有宗教的信仰嘅人士咧，咁真系要非常之小心啦。 王副校，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头先都有一啲样本系包装出售噶啦，呢啲包装上面有冇指明呢啲嘅肉丸里面掺杂唔同嘅肉类，就并不是佢个名所讲嘅嗰种肉咧？ 一啲啲，咁有啲就有讲到，有啲就冇讲到啦。不过我举啲例子啦，因为龙虾丸系最容易去讲解俾大家听。咁咧就龙虾丸，譬如话有一款里面咧，佢预先包装嘅。佢咧就講到明咧，就成分，即係佢個成分表裏面咧就標示到有龍蝦嘅，咁但係驗咗出嚟就完全冇龍蝦啦。咁、但係有另外兩款咧，咁佢亦都講到明咧係叫龍蝦味丸，即係咁嘅味道啫。咁可能未必有龍蝦啦。咁仿另外一款咧就叫仿龍蝦丸，即係譬如啲仿鮑魚啊，或者係仿嗰只嘅，即係假嘅。咁但係但係咧喺呢一度咧，我哋都會睇到咧，佢真係冇呢個基因咯。是冇龙虾的基因，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都会系即系睇到个问题啦。咁但系咧喺嗰啲牛肉丸同埋牛筋丸嗰度咧都系出现咗呢啲问题嘅，因为头先讲开啦，就是、宗教信仰嘅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掺杂咗鸡肉或者猪肉，你唔讲清楚嘅话咧，其实对个消费者嗰个知情权嚟讲咧，都系大大削弱咗嘅。 黄凡，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嗱，我哋其实对于依家呢件事又唔系今日先出现啦，我都讲以前都试过出现过。咁嗱，消费者咧就有两个期望嘅，第一个期望就系个名实相符，呢个系合理期望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啱啱我哋先讲就营养嗰个问题，就是、另一个问题嚟嘅。咁好啦，如果我哋对于名实相符有合理期望，亦即系话咧，佢应该咧。因为以前已经发生过啦，应该就是受到消费者委员会的一些条例的监管的。如果他写明仿呢，我觉得都你睇唔到个仿字就冇办法啦。但如果他话到明是有呢样嘢而冇呢，是不是呢个是违反了消费者委员会的规例？ 是不是商品说明条例？ 其实呢在香港里面呢有两条法例呢是保障消费者的。第一条呢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商品说明条例啦。因为呢这一条条例呢也都是讲到明呢，如果商户是有关这个食品作出虚假或者是具一个误导性去到一个关键的程度的陈述的话呢，就可能有构成是违反了这个商品说明条例的。因为在商品说明条例里面都有讲清楚，如果你是作 出一啲嘅聲稱嗰陣時候，就應該係如實咁樣去講啦。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已經將成個報告咧就係嘅結果咧，係交咗俾海關咧去再去跟進嘅。咁佢哋獨立執法啦，咁所以睇下之後究竟個結果如何啦。咁另外亦都有條條例咧，就叫《公眾衛生同埋市政條例》。咁佢裡面咧都係講到明咧，如果任何人係售賣一啲食品，佢嗰個性質、物質同埋品質是跟購買人所要求的食物所具有者是不相符的話呢，亦都是令到那個購買人是不利的話，譬如說我有宗教信仰的，你令到我是構成一個不利的話呢，亦都有機會是違反了法例的。那所以呢，在這兩條條例裡面那個情況是怎樣呢，那我們都留待執法機關去做一個獨立的調查咯。 OK， 嗱，我哋都呼吁听众啦，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讲下咧，你大家对于今次呢个消委会嘅调查发言有咩嘅睇法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嘅。阿黄凤娴啊，头先都讲到啦，其实一个食物吓，佢个包装，佢或者佢个商品说明，其实分两部分嘅。第一就系佢个名啦，第二咧就系佢个标签所写嘅佢嘅成分系乜嘢咧咁。咁如果佢嗰个嘅名仍然都系叫做龙虾丸，但其实佢在后面那些标签那里写明它的成分其实是什么来的，那它还有没有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呢？ 咁呢個就要睇執法機關點樣去睇，或者喺個法庭嗰度咧去點樣睇呢一樣嘢啦。因為如果譬如話你喺後面嗰個成分表裡面係寫到好細，肉眼都睇唔到嘅話，咁但係咧你嗰個宣傳嗰度係好大隻字，係講到明係某一種肉，可能係聲稱到100%咁樣咁先算啦嚇。咁可能咧就嗰、那個个疑点就会比较高啲啦。咁所以呢就但係当然如果你在后面个成分表里面係寫得好清楚你係包含咗啲乜嘢嘢嘅话呢，咁相对嚟讲嗰个辩解嗰个机会亦都係会高啲嘅。咁所以呢我諗每一种丸佢嗰、那个不论係包装或者係非预先包装都好啦，究竟里面嗰个嘅成分啦，咁同埋去到法庭嗰方面嗰个嘅证据啦，当海关去做翻独立嗰、那个调查嗰阵时系点样样咧，都系会视乎每一个个案嘅情况咧，先可以定夺到嘅。不过我谂对消费者嚟讲咧，其实我谂有啲消费者佢哋都会唔介意系有某一啲丸系沟咗其他肉，因为大家亦都会睇翻下个价钱嗰个合理性。咁但系咧嗰个嘅资讯嘅透明度咧就非常之紧要啦。因为可能有些人真的有某些原因是不想吃某些肉，又或者是对某些肉是有些忌讳的，未必是一定是宗教，但可能真的自己不喜欢吃，又或者是自己想选我情愿买比贵一些去买一些是百分百是那种肉的肉丸，那这个都是消费者的知情权而是知所选择的嘛。那如果你讲都不讲的话，那吃了都不知道的，那就真的某程度上是即是削弱了消费者的权利咯。 OK， 你刚才讲到商品说明条例还有一个的关键的支持，就叫做即是关键的程度。即譬如刚才你讲啦，即是牛丸是发觉有混杂其他的，譬如猪肉和鸡肉的，那去到一个什么的比例它才是可即是继续叫做牛丸会可能违法呢？ 我想呢就这个就真的要看法庭怎样去看啦。譬如说如果你的牛丸只是得很少很少牛，可能是得1%或者2%，或者是我们今次这个情况可能只得13%，那算不算是违反了商品说明条例呢？那当然就真的要去到法庭那里去定夺先得啦。那但我想呢就算不去到法庭，那消费者一般来讲呢，那都会衡量一下，咦，如果我真的希望是吃牛丸的，竟然里面是完全没有牛，甚至乎我真的不吃猪的，在那个牛丸里面是发现了那么多猪，因为我们最高的样本呢是57%。是豬肉，反而43%咧，先至係牛嘅基因嘅話，喺咁嘅情況之下，咁、那個消費者係點樣諗咧？咁我諗其實都係喺市民大眾心裏面都有把尺去度呢一樣嘢咯。咁但係當然係咪真係違反法例咧？就真係一個嗰把尺就會嚴緊好多啦，就會去到法庭嗰度先至可以決定到啦。 係，咁想問一下零售商嘅責任咧，即係譬如頭先都講譬如街市咁，可能有啲係肉丸係散賣嘅，咁個零售商其實根本就唔知道嗰個來貨嘅嘅、那個肉嘅一個成分係點樣嘅，咁佢照講話牛丸咪牛丸，龍蝦丸咪龍蝦丸咯。咁呢啲檔販零售商有冇責任㗎？ 其实过往咧都系大家都当商品说明条例出嚟嗰阵时咧，都系有问过呢条问题嘅。我作为个零售商，咁我梗系要信嗰个嘅叫做大判啦吓，或者系嗰个进口商啦。咁但系咧，其实个零售商咧都应该有个责任咧，就是、去问翻嗰个进口商咧，去攞翻相关嘅佢嘅资料嘅。因为当你去卖嗰某一种肉嗰阵时咧，你都一定要有合理嘅理由相信你系买紧嗰种肉先得噶。咁如果你系做咗呢个动作，但系点知你系俾其他嗰、那个？进口商可能是欺骗了的，那你都有一个自辩的机会嘛。 Okay. 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其实以前有很多不同的层面都有问过这些问题的。所以呢仍然都是逢亲每一个的生产又或者是去到销售链那里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持份者呢是在那个整个价值链那里是出现的。但是呢就应该是每一个我哋叫做单位啦，都应该系要有翻尽翻其责任咧， okay. 去问翻清楚嘅资讯先得咯。 嗯，好啊，唔该晒黄凤娴啦，多谢你。系黄凤娴咧，就系消委会嘅总干事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可以听下咧就系听众点样睇今次消委会嘅调查报告吓。咁有电话旁边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喂， 陈生， 请讲啊。 我想问一下咧，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奇怪咧？即系成日揾出啲食物嘅问题啦。今次啲肉丸应该唔会食死人嘅，因为都系呢个其他肉类嚟嘅啫。成日发现啲食物嘅问题咧，成日都系消委会发现嘅。究竟香港我哋香港政府食环署咧，究竟喺度做紧咩咧？我哋食物卫生啊，或者有冇啲唔啱、唔符合标准嗰啲嘢？究竟系咪应该香港政府做，而唔系食环呢个消委会做嘅咧？咁、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好啦，而家有人帮佢揾咗个报告出嚟啦，揾咗呢个问题出嚟啦，跟住我哋香港政府究竟会做啲乜嘢呢？呢两个问题我想大家諗下，究竟呢啲事情系咪应该由食环署做返，唔系消委会做？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咁啊，的确咧，今次消委会系话系第一次对于肉丸进行基因测试啦。咁啊，戴希立之前讲话，即系粉面铺嘅牛丸系冇牛肉嗰件事件咧，都系之前有传媒啊，咁啊自己走去攞啲肉丸咧去到验出嚟嘅。咁但系已经讲紧系相隔成九年前啦吓，2013年嘅事啦。咁啊，系咪真系坊间呢啲工作其实系咪应该政府系需要做？点解系由坊间嘅机构？ 消委会咧就再发现。然咧，佢頭先都講咧，如果真係要去處理，要交俾海關去做喎， 係啊， 咪食環署有冇責任？呢個就真係要了解一下先得。 嗯，消委會都講啦，即係就住今次咧，就係佢哋抽取嘅龍蝦丸樣本咧，就冇龍蝦嘅基因甲殼類動物基因嘅事件咧，咁都已經將呢啲報告咧就俾咗海關去到參考啦。咁就俾海關去到研究下咧，呢啲嘅樣本咧係咪有違反到商品說明條例啊？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啦。咁大家當大家聽到嚇龍蝦丸冇龍蝦嚇，同埋。牛丸是侵襲很多譬如雞肉、豬肉的時候，大家怎麼看呢？歡迎打來跟我們談談。 發及惡意地傷害警員，他原本面對的企圖謀殺罪就獲准在法庭全擋。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貴州省政協原主席王富旭受賄案，判處他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生，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王富玉當庭表示服從法庭判決不上訴。王富玉被指在1995年至2021年利用擔任多項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規劃審批、職務調整、案件處理等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他人收受非法收受財物4.34亿人民幣。法院認為王富玉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鑑於他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主動交代認罪悔罪，積極退莊，酌定從輕處罰。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區氣温較昨日低3至4度，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華南。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早清涼同有一兩陣微雨，最低氣温大約15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场，咁大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多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彩虹村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龙尾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龙就排到近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三圣。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就慢车，车龙排到万公窝路。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才是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自己所身处嘅行业有冇受到抗疫措施嘅影响呢？聂生你好， 我哋做嘅咧就系专供应学校嘅饭盒。我而家两年几啊，沿住一个学校饭盒都做唔到，即系我蚀得好惨嘅已经。 听众谭小姐， 我哋自己开茶餐咧都好惨，想要抗疫基金能够快落到食肆度，出到粮，交到租。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就係消委會嘅調查報告啦。咁就講到話咧，佢哋抽查嘅龍蝦丸咧，都冇咧龍蝦嘅相關嘅基因啦，以及咧就係譬如牛丸咧，都係結果係查到咧係有混雜其他嘅肉類咧喺入邊嘅。我諗呢個都好重要啊，大希立，因為咧即係可能消費者啦、啲顧客啦，佢哋可能自己嘅宗教原因啦，或者自己嘅飲食習慣咧，佢哋可能需要避免食某啲嘅肉嘅。咁呢個時候咧，如果呢啲嘅產品是混入了其他肉呢，而是它仍然是叫做譬如牛丸或者龙虾丸，那可能对于这些顾客啊消费者来讲，他们是即必须要知道的事的。 我想呢，就我们有句俗语就叫做民以食为天， 今晚做節目咧，講食肆同埋講肉丸咧，啲電話不停咁打入嚟，即係證明呢句説話都係好啱啊！真係。 嗯，咁同埋即係呢樣嘢有冇涉及一啲違法嘅問題啦？嚇，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即係重要啦。即係當然啦，以前譬如話係有魷魚充當鱈魚嘅事件啊，咁都係搞咗一輪啦。咁所以而家好多嘅市面上嘅一啲商品咧，可能都係即係以正翻視聽，係改翻一個即係正確啲、準確啲嘅一個名啦。咁經過咧今次消委會嘅一個調查發現之後咧，可能咧大家叫開嘅龍蝦丸啊，頭先講墨魚丸啊等等呢啲咧，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咧，即係改一下改翻一啲即係比較準確啲嘅名咧，去到稱呼佢哋啦嚇。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電話旁邊有聽眾許先生喺度，許先生你好， 許先生係。 平时我哋饮茶食啲点心咧，嗰度系冇标签嘅，即系冇特别嘅成分标签啊。佢话杏汁炖燕窝，咁系乜嘢咧？燕窝蛋挞等等，咁呢啲都系值得我哋考虑啦。我觉得香港人咧有个好好嘅一个嘅文化咧，就系、是、每事问，我谂一部分啊，喜欢研究啊。咁而家我哋唔介意佢系咩嘅成分，但系总之要健康嘛。咁因為我哋鄰近嘅地區有時候咧，我哋都睇過一啲嘅短片報導啊，係咩咧？原來佢食某樣嘢嘅時候，佢有曬一啲相關嘅一啲調味品啊。咁但係嗰啲唔係食材嚟喎，嗰啲係一啲嘅化學品啊，調到啲味道擺埋落去。咁就呢啲嘢係應該係政府食環署去做啊，還是亦都係交俾消委會去調查咧？咁並且我啱今日先至食一。啲相關啲嘅糕點 啊， 咩紅棗乜乜糕嗰啲咁啦， 係 一包裝嘅，好似少少嘅糖果零食咁嘅，咁、 啊、 但係佢個 label 咧就細到咧，我試過揾放大鏡都睇唔到喎，我用放大鏡睇佢係乜嘢咧咁，咁嗱呢啲有冇一個基本嘅規範，咁啊讓我哋消費者能夠係安心啦嚇，即係佢個成分好緊要，成分啦。成分有冇啲化學品咧，就俾佢食埋落去咧咁啊！好， 多謝曬許先生嚇。咁啊，的確係咧，即係除咗係一啲個人嘅原因啊、飲食嘅原因之外咧，咁其實消費者嘅知情權都好重要啦。即係如果你嗰樣嘢真係混雜咗其他肉，或者唔係你個名所描述嗰種肉嘅時候，消費者真係有權知道。而家一個社會咁即係資訊咁發達，即係各樣嘢都要講求透明度啊、資訊嘅準確度嘅時候，即係呢啲嘢係即係消費者係需要知道。 我即系透明度咧，其实都系一种监察嘅方法嚟嘅。咁、当然政府部门边个去负责监察，呢个就另一个问题啦。不过许先生又带出嚟个问题咧，我觉得非常之好咧，就大家对名实相符有个合理期望，就除咗系知唔知道嗰样嘢系咪真之外咧，其实佢讲到个成分，仲有另一个因素，佢哋会好关心咧，就系、是、因为我知道成分。先知道佢對健康或者對營養方面咧有乜嘢影響？咁、因為咧，我知道食飯嘅時候，我會去查究竟呢啲嘢咧啊，會唔會鹽過高啊、糖過多啊，即係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問題咧，其實越嚟越多人會關心呢個問題，我相信。 只要有即係提供準確嘅資訊，先至讓消費者做到一啲即係 聰明 嘅 選擇， 係 啦，明智嘅選擇。 好啦，我哋仲有聽眾陳先生喺電話旁邊，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係你好啊， 係請講。 我想講翻咧，頭先你阿黃鳳霞女士就講出啊啲情況係點樣啦， 係 咁、其實點解我喺電台佢又唔講翻係邊啲鋪頭或者邊啲食肆係賣緊呢啲嘢嘅咧？好怪喎、哦！佢系咪要我哋买嗰个选择，我哋知咧？ 咁啊， 既然佢喺度讲得嘅，点解系讲啲唔讲啲咧？系咪系帮消费者委员会嗰个选择攞大广告咧？ 都有啲傳媒會去到 報道 翻啲，係報道翻啲調查結果嗰啲名出嚟嘅嚇。 但點解今次喺電台嘅又唔講咧？係驚啲乜嘢咧？第二，頭先你哋有啊，我誒個市民打上嚟講啊。究竟是不是这些消费者委员会是做是不是其实食环署或者更高的权力机关是应该做这些事的呢？那这些权力机关有没有失职呢？ 林鄭有冇失職咧？係咪應該下台咧 ？OK，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啦。咁啊，當然啦，即係有啲傳媒咧都係會報導翻，就係呢啲消委會所調查嘅抽取嘅樣本究竟係咩，屬於咩牌子嘅。咁但係我哋電台就難以就係一一講曬咧，今次即消委會嘅調查嘅牌子啦，因為佢哋抽嘅樣本都比較多啦，咁即係恕我哋未能夠盡列啦。咁其實都有其他傳媒咧都係講翻係即係驗咗邊間嘅，咁大家都可以參考翻嘅嚇。咁好啦，我哋呢個話題咧就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咧，轉頭翻嚟咧講講抗疫基金啊。 经典广播剧《金牌丈夫》1984年作品。 我家务又唔识做，仲激亲老婆添。我实做唔到金牌丈夫噶啦。 简伟安， 冇人嫌弃你啊！你唔好咁自卑啦。 杨丽仙领衔主演，1月18日开始，一齐重温《金牌丈夫》。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继续请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啲人講越扶越貧咧，就係講緊喺政策介入之前咧，政策介入之後咧，嗰、那個貧窮嘅數字咧，基本上冇上升嘅。 1月19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6分啦，咁啊，戴希立啊，呢个时间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政府将会发放第五轮嘅抗疫基金啊，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就开记者会啦，咁就讲到话，嗰、那个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嘅收紧咧，要延续多2个星期14日啦，咁亦都见到咧而家嘅防疫抗疫基金咧亦都有一啲嘅结余啦，咁所以咧就决定咧就系推出第五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咁就讲到话咧，就系有两类嘅大嘅范畴咧，就系俾呢啲嘅呢啲范畴可以申请呢个嘅基金啊。第一咧就系包括受到新一轮嘅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影响嘅处所同埋人士，包括食肆啦，食肆就唔能够再做晚市堂食啦。仲有就譬如有啲嘅处所，美容院啊、健身中心啊要关闭啦。人士方面咧就包括譬如体育教练啊、艺术工作者啊等等咧，呢啲就系受到影响嘅人士。第二类咧，就是一些叫做冰封时期的一些行业，譬如是旅游业和跨境客运业，今次的防疫抗疫基金都是提供了一些资助。究竟资助多少钱呢？怎样比法呢？怎样计呢？他就说今次就是以上一轮，即是第四轮的基金作为蓝本，去到就计算这些处所和人士拿到多少钱的，就以上一轮的金额去到成，譬如處所嚟講，就係上一輪金額嘅一半。個人嘅受助人咧，咁就係上一輪金額嘅2/3啦。咁就見到咧，所受惠嘅行業咧，頭先講就係食肆啊、美容業啊，同埋即係體育業、體育健體業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啦。譬如今次都受到社交距離措施影響嘅啦。另外咧，都譬如話係幼稚園啦、啊、等等呢啲嘅行業咧，都係咧就係得到呢個防疫抗疫基金嘅噃。 我諗今次咧就政府即係佢講咗個標準啦，即係同埋咧個對象啦，個對象就係受依個政策影響或者長期冰封噶啦。咁個標準就係跟翻上一期，咁跟翻佢嗰個俾幾多錢，咁一個百分比啦。咁我諗，但依家走下走下咧，就好多業界咧或者好多人咧就走出嚟傾到咧，就話有啲人咧長期都冇照顧到嘅，咁呢個當然呢個可能即係我哋需要再去睇下啦。但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呢段時間可能有一定啲嘢買到貴咗啦，即係通貨膨脹啦，或者嗰、那個生活方面咧開始啲人感到有壓力。咁有啲咧就唔係講緊受影響嘅行業，或者係冰封嘅行業，而係咧每人都要派錢，即係派第二輪錢，都有人提出呢一點。咁係咪有呢個需要，同埋香港係咪要咁做呢？我諗呢個都係另一個我哋要討論嘅問題。 亦都有啲人就讲到话咧，今次嘅社交距离措施嘅收紧咧，咁其实唔单止系即系直接受到影响嘅行业或者处所系受到影响啊，咁其实嗰个波及嘅范围咧 系 可以好广吓，因为即系可能街上面少咗人吓，食唔到晚市嘅堂食，亦都咧就系光顾唔到唔同类型嘅行业，都令到街上面嘅人系少咗，譬如零售啦吓，以至到有啲人话即系保安啦，都可能咧系受到今次嘅措施所影响啊，咁究竟需唔需要话系有一啲更加阔嘅一啲资助方法或者系补助嘅方法去帮呢啲咧就受到疫情影响嘅市民咧吓？不如都我哋开放热线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都可以就住今次嘅防疫抗疫基金，究竟系咪帮到咧你咧系去到发表意见噶？咁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郭伟强啊，郭伟强你好， 啊郭伟强， 两位主持。大家好， 系就住我哋头先讨论嘅问题，究竟今次防疫抗疫基金系咪叫做有啲人嘅评论就话可能比较多系帮咧雇主，少啲帮打工仔方面，你系咪咁睇咧？ 我谂由于佢都系跟之前四轮嘅蓝本啦，咁所以的确系好难避免咧，俾大家有嘅印象都系帮雇主为多，因为大家睇到嗰个金额其实都有好大差距吓。场所嗰啲闲闲地都慢慢声，咁但系打工仔咧，可能都系得几千蚊落袋，咁当然有蚊比同牛比嘅感觉啦。另外当然从即系客观啲嚟睇，事实上今次得40亿啊，因为系之前未用晒，咁所以其实本身个框都框得好死，系啦。咁當然我哋打工仔講真啦，就算係平時啊年關都係唔容易㗎啦。咁今次適逢喺過年前呢啲黃金檔期要停業啊，或者係殺停一啲已經預約咗嘅一啲訂單啊，咁其實對各行各業都有直接嘅影響。咁所以40亿喺快嘅角度咧，當然要盡快批出去啦。但我哋認為，仲係需要援助嘅打工仔女仲有好多，特別係我哋過去一路都提嘅，喺頭幾輪已經失咗業嘅人，其實一路都攞唔到嘅。我哋都希望繼續爭取嗰個失業援助金，係啦，咁啊為期半年，每個月9000蚊可以幫補到呢啲一早已經失咗業嘅員工咧，可以支援到一部分啦。咁另外當然就係今次再受封場影響嘅雇員咧，都希望有個直接俾打工仔嘅現金補貼，因為過去都出現咗一啲情況，就係去到最尾咧有啲錢啊，可能扣起咗啊，拉上補下，去唔到打工仔個手上面咯。 我哋頭先都討論到咧，就係今次個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咧，可能影響嘅範圍咧，就係先係講呢啲受影響嘅處所先啦。咁可能一啲人咧，就係未必係失業嘅，可能佢哋係開工不足。有啲亦都可能係零散工咧，佢哋可能係冇咗一啲即係自由工作嘅機會啦。咁另外亦都有啲係受住成個措施嘅影響，一啲周邊嘅行業啊都會受到影響啊。你覺得今次嘅防疫抗疫基金係咪都可能留咗呢啲人咧？ 以往留嘅，今次繼續留，因為過去攞唔到嘅，今次都冇話特別再加落去。咁當然期望政府真係聽到。勞工界或者是工會的聲音，能夠在過年之後再想辦法幫一些真是長期失業或者是迫於無奈，因為他的本業做不到了，我們真的認識不少的，本來有個專業都是硬著頭皮去做一些零散工啊，或者真的走去送外賣啊，這些說真的他不熟手，他可能不同一些原本已經做開嘅人爭咧，可能佢嘅收入係大減，咁都係緊緊吊鹽水。咁其實政府應該要想多啲辦法咯，嚇，唔能夠俾個框框成日框住咗咯。 郭偉強，我想問下你咧，即係嗱，當依家我哋接受咗即係政府第五輪嗰個35億係咁樣用法啦。咁當然你頭先講咧，就有啲被遺忘咗嘅，例如失開業嗰啲，或者可能。你覺得有啲某啲打工仔又要俾現金津貼，即係等等啦。你如果根據你哋嘅建議，如果加翻曬依啲，要加幾多錢到 啊？我諗數字要政府去計，我哋又冇實質計過，因為事實上已經失咗業嘅工友 有幾多呢？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而家嗰個失業率呢係叫做低估咗或者滯後咗。有好多因為佢冇再去揾工啦，因為佢可能本來等復業嘅，咁等亦都等唔到。佢冇喺求職市場度揾工呢，根本就跌落唔到去嗰個統計數字入面。咁所以呢個數字我相信亦都唔少嘅，係啦。咁希望政府盡快做有關嘅工作啦，能夠揾到多啲資料返嚟計好條數啦。 不過我覺得即係依家政府特別依家就嚟換屆啦，咁即係加上如果依個35億撥咗出去之後呢，我睇唔到有乜嘢動力佢會去補救返頭先你講嗰個不足嘅問題㗎喎。如果你哋唔去主動提出一啲建議，我相信都提出都未必得，何況你如果唔提出，咁嗰件事其實唔會自動發生嘅。 理解同意。但係大家要留意咧，曾經有段時間大家都話，失業可能都係短期嘅，咁但係唔經唔覺已經兩年啦。咁我哋有好多失業嘅工友，其實講真係去到山窮水盡。最初初期都可能話仲有少少積蓄喺袋。咁但係經過咗兩年嘅停工停業啊，或者係叫做返散工，其實個袋真係有幾多大家心裏有數。咁所以係咪因為過即係個疫情受控，而政府反而就冇個動機去諗，定係調返轉能夠政府更加貼地就睇到原來個疫情拖咗咁長，個問題係深化咗同埋嚴重咗嘅時候，係咪可以喺唔同嘅環境都做多啲功夫啦？譬如其實上年就勞福局咧就試過將失業綜援咧去放寬嗰個資產同埋限制，放寬個資產同埋自住樓嗰個限制12個月嘅。咁其實我哋認為，只要疫情未過，其實有關嘅失業嘅失業綜援嘅特別計劃都應該去延長咯。 亦都要睇返而家嗰個形勢啦。咁其實呢早前啦，講緊12月嘅數字，咁其實失業率呢已經回落返到去 4.1% 㗎啦。咁而呢今次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收緊呢，其實政府都有講到話係希望去到年初三嘅時候呢，就以疫苗氣泡嘅形式呢就逐步開放返。咁可能呢就有一個即係重開啲處所嘅一個曙光機會喺度。咁所以呢啲會唔會呢啲形勢嘅判斷會唔會都係政府未必願意再加碼嘅原因？ 這個要觀察嘅，即係究竟過年之後嗰個疫苗氣泡係令到嗰個復甦更加快啊，定一話調翻轉頭大家都未適應，或者係未習慣而令到嗰個消費啊或者生意啊都未能夠短期內回復咧？這個其實要睇嗰個實際效用去到邊咯嚇。究竟係咪即刻可以回復到啊？定一話仲係要一段時間咧？我覺得政府都係要密切留意住，同埋我哋作為工會咧，我哋都同各行各業嘅工友都有保持聯繫嘅。譬如最近大家都好關心民航啊，即係佢嗰邊其實都係減咗薪啊，咁但係政府就話啊，你仲有工翻喎，咁就同埋未停曬喎，咁其實對佢哋都係咁多，即係兩年以嚟都未有關注到嘅，咁其實業界都一直都係有怨言咯。 但我想郭偉強，我都有个建议呢，即是除了话即是去帮返一啲即是有困难嘅工友或者长期都冇人关注之外呢，其实即是将来都始终会有一日即是嗰个疫情会慢慢减退嘅。其实呢就我想你哋作为议员呢，系咪都主动啲，除咗系考虑嗰啲防疫基金点用之外呢，点样喺即是嗰个疫情减退嘅情况下面呢，加速复苏呢个方面呢，应该都可以提啲建议， 得翻半分钟时间吓。 好多谢支持。当然加速复苏嗰度我哋一路关注嘅，同埋我哋讲緊呢除咗原业即係本业复苏之外呢，其实仲要加大即係扩阔嗰个产业结构，因为事实上如果仲係将所有鸡蛋放喺一个篮或者放喺两个篮度呢，事实上嗰个危害性就太即係个危险性就太大。 好啊，唔该晒郭伟强啊，多谢你啊。 系郭伟强咧，就系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吓。咁今次咧嘅防疫抗疫基金系都用上咗咧，就35亿。咁但系就头先都听郭伟强劳工界嘅议员所讲啦。咁其实都仍然有好多嘅打工仔咧，可能系即系受到开工不足啊，或者收入大减嘅影响啊。咁有咩方法，有咩嘅建议可以即系帮到呢啲受疫情影响嘅市民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晚上七点将大埔太和村居和楼指明为受限区域，在区域内人士需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明早约七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话，受检人士要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亦大致获得确定，才可以离开住所。发言人又说，由于今日发现一宗曾经在上址居住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检测后结果为不确定，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政府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不反对将新冠疫苗的接种年龄下调到5至11岁。委员会亦建议儿童若接种伏必泰疫苗，只是接种成人伏必泰疫苗的三分一剂量。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和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建议5至11岁儿童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之间相隔28日。而接種兩劑伏必泰疫苗之間要相隔最少12個星期，並建議在大腿注射。委員會認為政府應該同時授權使用兩種疫苗，讓兒童有真正選擇。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並發表演講，他強調中國經濟總體發展勢頭良好，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實現了較高增長和較低通脹的雙重目標。雖然受到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巨大壓力，但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對中國經濟發展前途充滿信心。習近平說，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後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漲船高各得其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他又指出，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將要開幕，中國有信心為世界奉獻一場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西貢星期日凌晨發生毆鬥和涉嫌危險駕駛案件，涉及兩批有三合會背景人士，懷疑他們因為非法走私的利益引發衝突，警方昨日採取行動拘捕19人，絕大部分人有三合會背景，全部人被扣查。警方說不清楚當時兩批人是否正在談判，但背後肯定涉及龐大利益。警方重申，無論是非法走私抑或有組織的三合會活動都是警方打擊目標，對有關罪行採取零容忍態度，定必嚴肅處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清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现时交通就回复畅顺了。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多车一些。 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老道仲係交通繁忙嘅。窩打老道嘅龍尾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龍尾近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去將軍澳方向，九龍入口龍尾近住觀塘繞道近住碼頭，仲係比較多車噶。九龙的路面情况，太子道东去观塘彩虹村段仲是较为多车的，之前那里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不过仲是比较多车一些。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近九龙塘会。观塘道的东行线去将军澳方向，近着将军澳道一带现在亦都是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而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就仍然是多车的，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和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市中心那段呢就仲是多车一啲。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黄竹坑的深湾道今晚有工程，在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深湾道近住南朗山道交界那段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九龙湾的启福道今晚都有工程的，在今晚的11点去到听朝清晨的5点30分。启福道来往方向近住启德隧道的部分快线会封闭的。如果今晚会揸车经过启福道要特别小心和留意。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今年1月1号开始，法国禁止大部分蔬果用塑胶包装，商户需要改用可回收或重用的物料。 法国政府预料禁令每年可以减少超过10亿件即弃塑胶包装，迈向2040年全面走塑的目标。 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就系第五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咁啊，政府就会动用35亿元咧，就系补助翻一啲今次受疫情嘅收紧措施所影响嘅行业同埋人士啊！咁啊，大家想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就大家有冇受到呢个疫情所影响你嘅生计咧？你希望啊政府点样帮你咧？今次嘅抗疫基金系咪帮到你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打起刘华听听听众嘅意见先。电话旁边有听众冯先生。喺度，冯生你好， 冯生， 系你好，你好， 请讲啊， 大山，你好，你好，系，咁呢次咧就呢、這个政府咧就做呢个疫情咧，觉得咧就有啲唔系几啱，点解唔啱法咧？就因为咧就系佢派嗰啲钱咧，佢第五轮派钱咧就佢就好失败啊，因为咧就佢罔顾咗有啲老人家，嗰啲80岁啊、70岁嗰班老人家。同埋咧失業啊，50幾歲啊、30幾有啲長期失業，係低下層嗰啲人咧，係嗰啲人咧就比較即係冇咁即係援手去資助佢哋咯，就咁嘅情況。係，咁我自己都係新受者嚟嘅。咁啊，因為失業咧，我失業咗差唔多2-3年嘅啦，都揾唔到嘢做。咁樣就所以咧就我希望政府咧就喺重之最重嘅手段咧，系照顾下啲低下层，同埋有啲弱智嘅妇孺啊，嗰啲咁样，好多都系好惨嘅。所以咧、就我特登咧今日打电话嚟，就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 而家香港咧嗰啲市民低下層咧，真係非常之慘。佢而家香港政府咧就一味關注嗰啲做生意，生意唔一定賺錢噶嘛，係咪先？生意有蝕有賺噶嘛，賺佢又強強聲喎，蝕嗰啲佢就要攤大手板問政府資助。我发觉咧呢啲就唔系几好啦。 OK， 好多谢晒阿冯先生嘅意见啦。咁系啊，好多嘅基层咧，可能都受住疫情所影响咧，系受苦噶。咁啊，会唔会话即系政府去到会唔会即系都期望啊？政府去到用唔同嘅方法去帮佢哋咧咁。咁啊，但系嗱，呢个时候咧都讲讲另一个都同疫情相关嘅问题啦。咁就政府咧亦都系喺上个星期五就宣布啦。咁啊，因应住疫情咧，就决定取消原定今年喺15个地点所舉行嘅農曆年宵以及大埔林村嘅新春市場都係取消咗。咁影響嘅咧就係好多嘅花農啦嚇。咁佢哋咧好可能咧就係都投咗唔少嘅檔攤喺年宵市場嗰度諗住賣佢哋嘅花啦。咁但係咧今次取消曬咧就係全港嘅年宵市場，都令到佢哋咧就可能冇一啲嘅賣佢哋鮮花嘅一啲渠道啦。咁可以點算咧？咁而家咧就政府就話會有一啲嘅即係補即係喺抗疫基金之下咧，都会对佢哋有啲嘅补助嘅。咁除咗咧，就会退翻晒佢哋嘅摊位使用费之外咧，亦都会喺抗疫基金底下咧，就向呢啲嘅受影响档主额外发放于相等于呢个嘅摊位使用费50%嘅特惠金啊。咁但系好多花农可能真系种成年花或者即系大半年啦吓，其实咧就年宵系一个好重要嘅佢哋一个销售嘅渠道。咁而家冇得卖啦，冇得年宵卖啦，佢哋可能就少咗好多收入。呢50%嘅一个特惠金系咪帮到佢哋咧？ 我谂花农嚟讲咧，我都好同情，因为点解咧？因为卖花咧或者销售咧有季节性噶嘛，同埋需要有一个特定嘅场所咧，佢哋去做。咁依家咧，突然間煞停咗，舊年都未煞停嘅，今年都煞停咗咧。咁咧就第一就臨急臨忙要諗下點散貨啦。但其實仲有另一個問題值得諗咧，就依、這個就當然依個係關於花農嘅問題。咁你散貨如果散得越有效咧，就散咗去街邊咧，就有街邊防疫嘅問題。 嗯， 所以我諗呢度係一連串嘅問題咧，都即係唔係話淨係俾多50%你。投咗攤位，俾多少少係咁簡單可以解決到一個季節性嘅一個佢哋銷貨嘅問題。 同埋啲花農可能正正就係種啲年花啦，例如桃花等等啦。咁如果即係冇辦法喺年宵嗰度去賣，咁佢哋可能賣唔曬啲貨，咁其實真係嘥咗嚇，或者佢哋攞唔翻佢哋應該賺到嘅錢啦。咁點算咧嚇？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咁大家而家係冇咗年宵啦，咁大家又會唔會都仍然會去買花咧？或者大家去邊啲地方度買花咧？對於呢啲花農嘅狀況，大家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喺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花農，就係李永強先生喺度啊。李生你好， 李生， 两位主持好啊， 系 啊，请你讲下本身你系租用咗边啲年宵嘅几多个摊档啊？ 咁我喺维园咧就系租用咗三个摊位， 系 咁喺沙喺呢个葵芳咧，咁就租用咗11个摊位， 系 咁一共就系14个摊位嘅，咁历年嚟咧都系用咁嘅模式嘅。 咁而家取消年宵市场，你系点睇噶？ 咁佢取消年宵市场咧，本身咧就系共同抗疫咧，都无可厚非。咁但系喺花农里面，所有正如头先主持都提过啦，种咗嘅特定系节日用嘅花，就叫年花。咁如果过咗年嘅咧，就唔系要年花啦，亦都冇用啦，可以咁讲。咁如果你话有拎去散货场其他嘅地方。咁又代唔代表系冇疫情呢？咁然之后就上一年煞停咗之后又复活，然之后做咗一连串嘅措施呢，咁就都叫做平稳过渡咗啊去年。咁所以呢亦都令到我有种心态就啊，旧年市有个疫情，咁亦都煞停复活咁就加辣啊，有啲辣椒出嚟咁做一做嘢啊。咁所以呢今年年大头位嘅时候投镜头摊位之前呢都同样系公布系冇咗呢个干货摊位㗎。 咁同樣就係嗰個場地當然係闊落咗啦，咁濕貨攤位就係賣鮮花啊，賣下吉啊，賣下桃花咁樣嚟到俾市民有一個高興嘅農曆年嘅。咁今年去競投攤位嘅時間咧，就多咗一頁紙嘅，就係、是、一條條例，就係、是、寫住如果喺疫情之下某種原因啊，處方有權無需預先通知。亦都无需补偿，咁就係可以殺停呢个年宵市场嘅。咁签呢个特许经营嘅时间呢係你自己要了解。咁所以呢就係、是、战战兢兢咁依然係用到20万投咗14个摊位。咁但係喺有所谓机组人员啦、啊、各样嘢啦、啊、新嘅病毒啦、啊、咁好啦。一路都留意住呢个方向发展，咁但系一路都冇啊。咁但系咧睇到好多大型嘅展会咧都被杀停、 okay, 甚至乎食嘅酒家咧都叫做冇咗堂食啊咁样。 想问一下阿李永强先生咧，你自己会唔会揾其他嘅，譬如铺头嘅铺位去到卖翻你啲花？ 我单系今日已经有41个地产商。两个商场，一个私人铺是5000尺的，讲紧是用一个好特惠、好优惠的价钱，是俾我去散货。但我都是不考虑当中嘅。点、 哦、 解 呢、 你就算你俾个5000尺嘅散货场，加埋门口，加埋其他，可以过万尺。咁如果嚟讲咧，就是好理想嘅。如果正常嚟计嗰、那个、那个位置。咁但系个人流系好少噶，你可以要明白一样嘢，只有街坊嘅啫。咁如果你话啊咁大型嘅时间，你私人做出嚟，咁会唔会喺呢个抗疫条件之下，我系犯咗法咧？会唔会咧？咁我都要考虑呢个问题嘅。咁所以话喺唔清唔楚呢个条例之下，亦都话唔希望话再用一笔金钱。好似旧年市咁租咗嘅散货场，而系散唔到货。 OK， 咁你谂住点样散货？你喺翻自己，即系叫啲市民入嚟你嘅农场嗰度买定点咧？ 系啊，咁都好多谢传媒啊、报章啊，咁都会提一提就话啊，都呼吁啲市民咁都可以话入去农场度挑选一下咁样。咁唯一嘅方法最简单、最直接就系咁嘅销售模式。 但你咁样可能会唔会系真系会剩翻好多货？会唔会即计过自己损失几多啊？ 呢个系绝有可能之事，亦都系好大机会出现嘅答案。咁如果剩落嚟嘅就系、是、等同，因为后边系有一批就系、是、2、3年用嘅年花。咁如果后边有一批，前面呢批塞咗车积咗喺度，系冇用，真系冇用。咁可能真係属于一个所谓叫做人道毁灭啦，只有咁嘅结局。咁係花咗好多年嘅心机啊，花咗整年嘅心血啊，花咗几个月栽种嘅时间呢，就是、化为乌有㗎。 咁嗰啲你啲货係价值几多钱啊？如果你计过自己损失会几多 啊？咁如果我卖晒嘅时间呢，我除咗皮呀除咗嘢呢，我係足够一家四口可以讲话叫做啊一年龄嗰个费用，正如头先所讲就系话啊，农夫可能真系靠年尾嗰个零两个月种出嚟，喺嗰个时间季节性嘅售卖就系、是、成年嘅费用嚟噶。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旧年市已经打个平啦，已经要喺个米缸度淘翻少少米出嚟啦。咁如果今年嚟计再系咁嘅情况咧，我估计都系属于困难嘅一年。 咁你见政府嘅退返摊位使用费啦，同埋特惠金咁帮到几多呢？ 咁我自己呢就毫无呢个资讯。点解呢？因为我根本就係冇时间睇新闻。只有就係早上起身嘅时间，就係食早餐时间开咗电视机，只係喺个字幕里面睇到就係话年宵市场杀停。咁杀停之前亦都冇同我哋有啲咩接触，亦都冇乜嘢话资讯。咁如果停咗之后呢，我亦都未有心收到任何正式文件。咁喺路边社或者传媒所讲嘅就话啊，将嗰个镜头摊位嘅银码就话比如10000蚊就係退回嘅。咁退回之后就係有50%，呢个系记住 抗疫基金里面一个恩恤金、 特惠金啦， 并非补偿，并非补偿。咁我希望听众咧都知道一样嘢，我哋花农唔系话要求去补偿，但系呢个只系一个恩恤金嚟嘅啫。咁我哋就话啊，佢系50%，即系话你如假设间，如果以我嘅理解，究竟系咪话我用咗10,000蚊去投，佢退翻10,000蚊俾我，跟住俾多额外5,000蚊呢个恩恤金咧？我嘅理解就可能系咁样，又有一个可能就话、本身个镜头摊位嘅底价只系1,000蚊，但系我用10,000蚊先镜投得到，咁佢退回嗰10,000蚊之后，就喺个1,000蚊底价里面咧，就系俾咗500蚊嘅恩恤金。咁我都搞唔清楚呢个系乜嘢，咁我亦都唔去考究，亦都唔去谂呢个问题啦，只有自己向前做好咁解。 我都唔係太明咧。你頭先話即係頭先話有啲地產商可能係提供咗啲鋪位，以特惠嘅價錢提供鋪位俾你哋租，但你又唔租，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再揾下啲譬如係旺啲嘅鋪位，或者甚至係其他嘅花墟咁呢啲地方去出你哋嘅貨呢？ 因為如果以舊年市租過散貨場，散貨鋪。亦都係可以講話有啲係賴檔式嘅咧，譬如佢喺街邊嗰度有可能擺到三四個桶位，可以賣到一啲鮮花嘅。咁講緊都係幾千蚊幾日，咁係千零兩千蚊一日。咁喺咁低廉嘅租金之下咧，都做唔到啲乜嘢大生意出嚟嘅。重點一樣，只係嗰條街或者嗰個鋪咧，永遠都係嗰一班人行。是不会有新的客人会是行这样东西。年销市场就不同了。年销市场就说一区里面可能有一到两个，咁然之后隔离区嘅市民都希望去行下花市。所以那个是集中性同一个散的良友，即是所谓品种不齐的时间。如果我租了好像我自己咁年花比较多的，咁就可能等同一个年销市场咁大咁多货咁齐全。 Okay. 咁、但係如果得桃花嘅，咁就係得桃花買啫喎。 明白。好啊，唔該曬啊，李永強啊，多謝你。 好，多謝曬。 李永強咧就係一位花農嚟噶，咁都講到喺取消年宵市場底下咧，咁佢哋嘅一啲困境啦。咁但係嗱，跟住落嚟咧，又想講另一個嘅行業啦，咁就係幼稚園啦。咁今次喺防疫抗疫基金裏面咧，都係預留咗一啲錢咧，就俾幼稚園同埋私立日校咧，就做啲嘅一筆過補貼嘅。咁就會為咧每所嘅幼稚園就按住佢哋嘅規模同埋類別，就提供3,000至8,000蚊不等嘅一個一筆過津貼啊。咁惠及咧就系有大约系1,000间嘅幼稚园嘅咁啊承担额咧就系6,000万元嘅。咁啊，大希立啊，咁啊，其实疫情底下咧，如果一嚟又再停课咧，可能有啲幼稚园咧可能会系有啲家长会申请个小朋友退学啊等等，咁令到幼稚园咧就损失咗佢哋嘅收入嘅。抗疫基金系咪帮到佢哋咧？ 我谂依家都唔系净系幼稚园问题啊，可能一条龙服务，即系政府就。可能連啲校巴啊、飯盒供應商啊等等咧，都會有少少嘅資助金額。不過咧，就我相信幼稚園呢段時間咧，就比起以前更加困難，因為咧出生嘅人口就下降，再加上咧又即係過關讀書人係基本上冇啦，即係依家真係咁，所以咧我諗依家呢段時間咧，幼稚園都會幾頭。几头赤嘅，我谂 咁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幼稚园界嘅人士啦，就系、是、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主席殷可安啊，殷可安你好， 系主持你好啊，校长你好， 系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疫情底下，其实幼稚园有受到啲乜嘢影响？今次嘅抗疫基金帮到你哋几多咧？ 其实咧嗰、那个讲下啲现况啦，其实同大校长讲嘅好相近嘅，因为嗰个出生率一方面一路减低紧啦，由早期社会运动啊。到近期封關啊，北區嘅學校即係啲小朋友落唔到嚟啊，到移民潮啦，咁亦都睇到嗰、那個學生人數啊，嗰、那個生源都有個限制。咁停課影響就不嬲都大嘅啦，因為而家如果以幼稚園學生嚟講啦，因為唔同中小學啊，即係佢哋可能自己可以開到部機或者打開啲書本啊咁學習，咁所以幼稚園小朋友咧，如果停面授課咧，如果就好需要家長個陪同啊，或者一個照顧者，咁就形成到家長有個教育壓力啦。咁同埋教育局亦都唔建議上網課啊，即係Zoom 嗰啲課啊咁樣。咁幼稚園嘅老師要去處理一啲非面授課咧，相對上 要嘅資源大啲嘅，同埋個時間啊嗰樣嘢都多少少咯。咁同埋咧，幼稚園有時有啲人未必明白就係、是、幼稚園同埋幼兒中心面對嗰個財政壓力咧，其實好大嘅，因為而家主要幼稚園半日幼稚園係免費噶，但係全日制長全日制嘅課程咧，都唔係全資助嘅。咁所以咧，有啲學校係有 N 班啊、細班嗰啲，除咗社署下下嗰200多間嘅幼兒中心之外咧，其餘大部分咧都係有以一個自負盈虧嘅模式去運作嘅。咁所以喺又明白家長又無可奈何嘅，因為本身可能自己個工作啊嗰啲都受到影響，小朋友嘅學習又會受到同樣嘅影響啊，而選擇退學啊，甚至轉校啊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就有啲矛盾會出現啦，因為停課咁家長亦都會有啲爭拗，就係話加學費啊，或者會唔會減學費啊咁樣，亦都會轉咗去半日嘅免費幼稚園。種種嘅情況之下，都影響幼稚園嗰個營運都幾大。但係長遠嚟講，你話如果收生不足咧，教師有機會 lay off 啦，業界嘅穩定性又低咗啦，但係最唔想係見到有倒閉潮咁樣咯。 咁而家你哋嗱，譬如政府一出咗一個即係防疫基金嘅一個 package 啦，即係俾你哋。咁你覺得有咩地方仲值得需要改善或者增加咧？ 係，其實係有幫助嘅。雖然即係嗰個你比較起 4.0， 即係佢防疫基金 4.0 嗰陣時咧係少一半嘅，每樣嘢都因為當時嘅情況同而家唔同啦。 係。 咁但係亦都 cover 唔到學費嘅，好老實講，嗰啲如果以幼兒中心嘅家長嚟講，但係最基本就係經濟上咧好直接咁舒緩到嘅，同埋另外幼稚園有一筆過嘅津貼啦，頭先有講係5萬至8萬元啦咁樣， 3萬至8萬 啦，係啦，嗰個就可以話幫啲有艱難嘅學校解決燃眉之急啦。但一般嚟講，我哋業界會覺得都係有少少杯水車薪嘅，即係長遠都希望。如果係資源上高嘅，其實教育局以往都有㗎。譬如有個支援學童在家學習啊，例如證書計劃啊、小手作及資源套計劃嗰啲咧，其實佢都係按規模就發放一啲資金，就俾幼稚園去設計一啲即係搞個課程啊，或者屋企學習啊咁樣。其實呢樣嘢就可以有彈性咁幫到學校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最嚴重嘅咧，業界睇到就係、是。獨立私營幼稚園嗰個運作，因為佢哋咧就係、是、有個租金嗰個問題，如果佢哋收唔到生或者學生少咗，其實佢個倒閉嘅機會咧都好大。其實對上一年咧幾間倒閉嘅幼稚園，我哋都見到係獨立私營幼稚園。咁所以如果政府即係如果建議啦，就係、是、可能生源嗰度要諗咗先啦，就係、是、可唔可以參考其他國家有啲家庭友善嘅政策咁。幫手增加啲生源先啦，知道最基本啦。然後如果學生少嘅，會唔會諗下將個師生比例再調校好啲咧？因為而家係喺資源上都係1:11，會唔會係1:10咧？1:9咧咁樣。咁同埋頭先有講獨立私營幼稚園係，其實喺幼稚園教育界都係一塊重要嘅拼圖嚟嘅，我哋覺得。咁喺發放津貼嘅時候，睇下可唔可以幫佢哋過渡到一個寒冬啦，因為對佢哋影響好大，我哋都唔期望見到有倒閉。咁同埋。我哋感覺啦，全日制同長全日制而家被迫都要翻半日，甚至而家冇得翻啦。咁家長咧，其實少咗一個服務喺裏面咧，咁其實都有即係都幫唔到佢哋去解決，因為有啲家庭長時間工作啊，我哋個照顧性嗰方面就俾唔到家長。咁我相信疫苗注射咧，我諗係最長遠嗰個策略嚟嘅。咁、 okay, okay. 但係如果打疫苗咯。我哋嘅業界都聽到啲家長都比較有憂心嘅，因為喺個對個推廣啊上高話都未太認識啊，或者未夠 都未討論到幼兒嘅打針嘅問題啦，而家即係專家都未討論到。 五歲以下啲冇啊，係 啦 係 啦係啦。首先就係想問一下，即係疫情底下，你哋見到有幾多家長去到申請佢哋嘅小朋友係退學嘅咧？咁而其次就係咧，而家個抗疫基金嗰個嘅規模，即係判斷幼稚園規模嘅資助額嚇，咁就以33名學生咧嚟到做分界線啊，你又覺得係點樣？ 如果第一條問題就係話有幾多少退學啦，其實你加埋移民潮咧，一間學校10%至30% 都唔出奇嘅。加埋啱啱如果停停電授課啊咁樣， 咁可能去到 30% 亦都唔出奇啦。呢、 okay. 個就，咁、另外第二嗰個就係話，嗰、那個因為嗰個數，33嗰個數咧，其實早期已經定咗落嚟嘅，即係劃一條界線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冇存在處公平與唔公平嘅，佢都係用緊一個財政嗰個考慮。 即係其實多唔多幼稚園係收得足33個學生咧？ 33個咧就多數都足嘅，但如果變到33嗰啲，其實可能都會面對住註冊上面嘅危機嘅，因為佢收唔夠分，其實可能要政府要收翻佢哋嗰個租金啊嗰樣嘢，其實間學校唔會影響到嘅。 明白，好啊，多謝曬殷學安啊，多謝你。 好啊，好啊。 殷學安咧就係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主席嚟噶，咁啊而家就為幼稚園就提供一啲嘅資助啦。咁但係幼稚園界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收生嘅不足嘅壓力啦嚇，以至到其實都好多嘅營運嘅費用啦，包括係租金啊，好多各樣嘅成本咧，都令到幼稚園咧係好多嘅財政上面嘅壓力。 行行都有本難念的經。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咁啊，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自由风咯，拜拜。